特别适合在路上听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 Hero，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分不清两首歌都叫 Hero， 一首是来自刚刚这位男生的，另外一首就是 Mariah Carey 的那个版本，更抒情更深情，当然也更宏大了。欢迎你此刻把在路上的心情分享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板留言栏的下方直接来打字告诉我就好了。继续让我们回到80年代，听到徐小凤《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连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从风沙初起上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不会什么，情

首歌，让我为你唱首歌，就让温情吧，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 唱首歌。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又是一段关于音乐背后长达八年的爱情故事。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啊，比如说在看演唱会或者在看音乐节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旋律突然特别打动你，你就特别想在现场大喊一个很久没有响起的名字，问一句你在吗？你不见得要奢求有什么回应，但是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当那个名字喊出来的时候，就是对于自己记忆当中那些回忆的一个惦念了。好吧，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稍后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有点不太熟悉，来自朱静熙的他。 承载了太多期望，下坠着燃烧他最后的美丽。我想起他的眼睛，在16岁认识他的时候，那是一种无畏又透明的神情。是什么经过他的生命燃烧，他相信的曾经 声音是不是有一点邓紫棋的感觉？如果说你刚刚听到歌曲前奏的话，你还会有一种恍如听错了晴天的感觉。继续，我们将欢迎各位此刻跟着我们的节奏来平稳进入音乐快车道。同时如果你想要收到今天8点到10点钟的歌单，那么稍后请在9点30分之后注意收听节目直播，我会抛出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到时候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我们的歌单啦。 音乐快车道，

张悬，总是可以把我爱你三个字换成各种各样的说法来向你表达。比如说他会为蓝天白云写一首歌，他会为小孩子写一首歌，他会为城市写一首歌。8:51听到张悬的城市。继续我们在音乐快车道当中听到的是来自出生于洛杉矶的80后 Andy Grammer， 他带来了这首 Honey I'm Good。 All wrong, baby. My baby's already got all of my love. So no, no, honey, I'm good. I can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and if I stay, I might not leave alone. No, honey, I'm good. I can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ta bid you adieu to another. I will stay true. 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调。欢喜犹豫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

在窗棂，笑如平黄的亲情，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暂停，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很想念你，在乎玻璃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蚂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很想念你，我的这爱是情的联系。所以用 MLD 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全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乎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 每次听九令蔡依林都感觉她是在那种欧洲的街头跑跑跳跳的感觉，而且是背后是夕阳和晚霞。今年呢，今年的十一假期你是怎么样安排的？是跟她一样在异国他乡来感受那样的忙碌，感受那样的风景和充实，还是说跟家人在一起睡了一个满足的午觉？来自刘若英成全9:09为你送上。 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

虽然阴差阳错两人最终擦肩而过，但是欧阳也因此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明白爱使成全而非占有的道理，因此感悟唱响一生有你，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西三旗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时候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回复关键词1006四个数字就好了，你就可以收到今天音乐加速度早上8点到10点钟为你准备的这样的一份出行歌单。同时呢，欢迎此刻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车窗拍下来一些外面的照片发给我，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 Camry 莫文蔚的阴天。 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

need to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start. I'm falling in love, but it's falling apart. I need to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start. When we were in love, things were better than they are. Let me back into your 我猜这样的快歌你可能更关注它的旋律，但是我也邀请你，如果有机会停下车拿出手机的话，你可以看看飞儿乐队的这首《我要飞》的歌词。曾经有好多朋友在复习考研或者说在备战高考的时候，都会把这样的心情来交给这首歌曲，因为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正能量了。我也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在此刻为你接下来的计划做出一些鼓励，做出一些助攻。在9:49听到超载乐队《完美夏天》。 个夏天，徘徊在你的窗前，等你在微风中出现。整个夏天迷失在梦的原野，在海的誓言中陶醉，将我的疯狂换取你的留恋，用燃烧证明你的美。再见爱人，我的喜悲只想逃脱伤痛的门，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 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马条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这是曾经有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跟我分享过的。同时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1006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的出行歌单了。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喽。 你看到他没有低下头，而是把头转向身后，他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口他靠在他脖子上的那嵌在太阳手中的绳索。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那颗昂着头吃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他的头几乎一把太阳遮住，他的头其实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依然在闪耀着，在闪耀着，在闪耀着光芒。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